以撒以亚先知书曾预言麦西亚的诞生，这样说：一位精女将怀孕生子，人将称她为亚玛努尔。圣母就是这位先知所预言的精女，她是一位以与达味家族中一名叫约瑟的男子订了婚的童贞女，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玛利亚在不认识男子的情况下，因着圣神的德能在胎中受孕，已成为至高者之子的母亲。福音的叙述认为贞女怀孕是一件属神的工作，超越任何理智和人类的能力。天使对约瑟这样说：那在他内受生的是出于圣神。教会不只相信圣母是童贞怀孕，而在未曾宣布圣母的终身童贞为信礼之前，古老的中途信经和尼西亚信经已经是这样宣信圣母终身童贞的特恩。在西元649年，拉特朗大公会议为公斥一圣论，而肯定圣母产前、产时、产后都是童贞之身。到了16世纪，天主教面对基督教唯理派的神学家，他们反对圣母产后童贞，甚至认为耶稣基督并不是由圣神而受孕，而是来自约瑟。于是教会又在其训导当中重新肯定圣母终身童贞。终身童贞指的是圣母在受孕、怀胎和生育圣子的时候和之后都是保持住童贞。她是童贞的母亲和永远的贞女。教会宣认，即使在生下成为人的天主子后，玛利亚仍保持住真实和永久的童贞，因为基督的诞生并未损害她童贞的完整，反而予以圣化。圣奥斯定就将圣母生产耶稣基督这件事做了个比喻，来讲论圣母童贞的完整性。他说，耶稣基督透过圣母而生产，就好像阳光透过窗户进入房间一样。虽然阳光是透过窗户，但是却无损窗户的完整性。圣神透过圣母去成就他的事工，将耶稣基督带到来世界上，就好像阳光透过窗户一样，无损圣母的完整。那圣母终身童贞和我们信有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童贞的道理并不只是为了奉献修道的人，而是为了所有的信徒。圣母在领步的时候并没有为自己选择童贞还是婚姻，她所选择的只是天主的旨意。她说：我是上主的婢女，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。透过天使的传报，圣母得知天主对她的意愿就是要她做童贞式的母亲。他就立刻表达以子成行的决心，并终身地实行这个天主的旨意。所以一生专务寻找天主的旨意，就是终身童贞给一切信徒的启示。另外，圣母的童贞亦都是信德的标记，表示圣母不受任何疑虑动摇的信德，和他完全献身以顺从天主的意愿。因着他的信德，他成了救主之母。